福利，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0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先来关注一组今晚的演出信息。舞台剧《水仙》今晚开始在蓬蒿剧场上演，这是一部只有两个人的戏剧，故事从1956年他和他参加一场舞会开始，一直延续到21世纪初。年轻的朋友们不妨一起去体味一下父母的芳华，感受在那个特定的岁月，父母们对爱情和理想的坚守。舞台剧《如果云知道》今晚开始在红点星空云剧场演出，这是一个由创业者演绎的中关村创业故事。中关村30年峥嵘岁月，有一群年轻人用梦想与爱成就了中关村的精神。本剧展示了一种鲜活的创业生存状态，浸透着理想和现实碰撞当中的疼痛、彷徨、抗争与坚持。京味话剧《牌坊》正在首都剧场进行新一轮的演出，这部剧的年代是清朝末年庚子之变期间，通过小人物的命运折射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同时展现北京独有的手艺人在乱世之中的风骨，与此前国家大剧院的话剧《样式雷》有异曲同工之妙。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根据当前空气质量和气象条件的研判，预计受区域大气回流的影响，今天本市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水平，明天午后受冷空气的影响，空气质量将进一步明显改善。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市统计局最新发布，去年本市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指数同比上涨 1.9%， 食品价格从2003年以来首次出现了下降。从昨天开始，乘客关注一程巴士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线购买北京机场大巴的车票了。同时从昨天起还开通了夜间首都机场始发经北京西站到北京南站的新班次，乘客可以通过微信号及时了解班次运行动态和始发到站信息。北京市政府新闻办联合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发布的信息显示，北京市成人吸烟率 22.3%， 吸烟人群399万，比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实施前下降了 1.1 个百分点，吸烟人群减少20万。记者从国家电网公司了解到，计划到2020年建设电动汽车公共充电桩12万个，建成覆盖京津冀鲁长三角地区所有城市及其他地区主要城市的公共充电网络，基本实现电动汽车城市内畅行无阻，城市间出行无忧。北京市商务委昨天公布了关于进一步促进展览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中的内容，其中对优化空间布局、强化品牌建设等六方面提出了24项重点任务。今年北京地铁规划情况出炉，年底前计划开通8号线3期、4期部分路段。另外，北京市交通委还透露，6号线西延线路也有望在年底通车试运营，届时北京轨道交通运营总里程将增加到638公里。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代班主持道道。 哎，道道怎么来了呢？ 因为今天我要听米夏。 哎呀，这个米夏呀，太不应该了。 怎么了？ 当然这是我们特意安排的。 啊， 为什么呢？ 还有这个桥段呢。 哎呀，米夏盼望今天盼了好久了。 哦，真的吗？ 对，他在跟我们聊这个电视剧《风筝》的时候，就特别啊，不耻的说，他就喜欢。 怎么还不耻呢？ 他说他就喜欢靳东。 那可是聊《风筝》的时候那。 没有靳东， 之前对没有靳东，我以为他非常喜欢柳云龙。 那今天我们要说恋爱先生， 恋爱先生， 恋爱先生这个电视剧已经开播了，对吧？ 对， 靳东是主角， 当然了。 所以说，本着客观的原则，我特意把米夏支开了。 啊，仅怕他这个带有一些个人的色彩是吗？ 对啊，你看这位朋友已经发微信了，叫威廉思思，说这期节目米夏美了，米夏美了。想得美， 他没在，想得美， 想得美。对，道道反正不追靳东是吧？ 我对靳东还好， 我 是非常客观的一个人。对，我追的人呢，他都不演电视剧啊。 对你，你追的人在家里呢？ 对，我追的人他都是唱歌的。 这位朋友说了，说《风筝》马上追完了，准备再听你们俩一次，试试靳东和江疏影。是的，没错。今天呢，要和大家说说这电视剧《恋爱先生》，那主角靳东、江疏影、李乃文、李宗翰。等等， 对，还有辛芷蕾啊，对，田雨、宋妍霏这些年轻的演员都不错。 对，有42集呢，我都不知道我能不能坚持。 说实话呀，算了，我待会儿再说这个实话吧。对，反正呢，这个从1月12号开始，作为开年大戏就登陆到了东方卫视、江苏卫视的黄金剧场。靳东这回可以说是改变形象，演了回喜剧。对，在剧中饰演一位牙痞的牙医，叫程浩。还有个，他还有两副面孔呢。对，业余时间呢，他就是为他人指点迷津的恋爱导师，也就是所谓的恋爱先生。但是呢，他竟然从来都没谈过恋爱。 是，另外他的死对头就是江疏影啊。一般这种戏，一般他们俩肯定在第一集就会有冲突。果不其然，是吧？江疏影是在比利时的一家酒店实习，马上就要升这个大堂经理了。结果呢，弄砸了。为什么呢？因为那儿在筹办一场婚礼，这个靳东呢去参加这个婚礼，然后不小心啊，把人家婚礼的酒给弄碎了。最后呢，让江疏影赔 的一瓶酒呢，对， 一瓶吧。好几瓶吧， 他就是两个，然后 包在一起， 那个酒都打碎了之后，那个酒特别贵。 对，然后呢，这靳东在这个酒会上呢，发现有一个人好像是喝醉了，还呕吐，去急救，然后江疏影就以为他要非礼人家， 对， 拿一酒瓶子把他脑袋就给砸了。 要二话不说，这可真是女汉子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啊！ 而把他最后还关到了派出所里，告他非礼。最后就是俩人，反正就是好多误会啊。最终呢，这个由江疏影饰演的这个主角罗越回北京了。那么靳东饰演的这个叫什么程浩是吧？ 对， 也回北京了。然后呢，他们在北京又进局子了。 反正这俩人呢，真的是冤家路窄。我记得这里面有一句话，就是世界上最。这个怎么样的？说最狭窄的路是什么路？是冤家搭起来的路。 他乡遇故知是吧？债主，久旱逢甘露一滴，是吧？反正他俩都能遇上。 对，反正他俩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缘分哈。 那么回北京之后呢，他俩又碰上了，而且又是在派出所里。为什么呢？我们先来听一下啊，听一下他们俩的对话。一会儿我跟道道也要演绎一下。 好，我们用不同的方式。 我觉得道道还没有对我凶过呢。给你一次机会。 好，我给我一次机会啊。 好，来听听。 怎么样，待着舒不舒服啊？ 怎么着，终于说动那姑娘告我，可以把我关这儿了。 你这话本末倒置啊，车是你扎的，人是你害的，关你我能劝得了啊？ 行，今儿碰上你我认栽。 不对啊，你不是特能狡辩吗？啊，这不是你一向的风格啊！而且特别是进到这种地方，你不是特能说吗？ 你说咱俩这八字结的是什么缘啊？从欧洲都回北京了，还是绕不过这派出所。如果不是这地儿特正义凛然，我都以为这里有你的事儿呢。你托啊，把我关进来，你有什么好处？ 咱俩连孽缘都扯不上，哪来的托呀？这叫法网恢恢，救不漏你。 行，甭跟这儿嘚瑟了，该干嘛干嘛去吧，咱们后会有期。 茄子， 你干什么呀？你给我删了。 删什么删？等着火吧。 你给我删了。 删什么删？我要把你的视频，你的无耻形象发到网上去，提醒广大的女性朋友注意你这个变态。 你信不信？我现在开门出去。大姐，咱至于吗？多大仇啊，你非得这么干？ 多大的仇？啊？你知道我为什么能去欧洲吗？拿我爸换的。知道我去了欧洲，本来不想回来，为什么我现在回来了，还卡在缝里不上不下的？我就是因为遇见了你。哎，真要是你让我这辈子见不着你，我也就认了。啊！现在你还在我眼皮子底下作奸犯科，作死你都不挑个好日子。哎，我现在看到你在这里面待着，特别的解气，豁然开朗。这叫什么呀？大仇已报。拜拜。 哎呀。就是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驼铃声，是吗？ 哎呀，这个怎么演呢？跟大家说说啊，这个背景是什么呢？ 嗯， 就是这个靳东不是有两个职业嘛，还有一个职业就是所谓的恋爱专家，知道人家追女孩，对吧？有一程序员想追他们一个大厦里面另外一公司的财务，他不知道怎么办。这靳东就 扎车胎是吗？ 哎，出了一个坏招，就是先偷偷把人车胎扎了，然后呢，让这个想追那女孩啊英雄救美去给他补胎。 哎，我说这个就传递出来可不对啊。 嗯， 他进局子这是对的， 是吧？然后呢，这个靳东扎这个车胎的这个视频，正好被他的预言家江疏影看见了，给拍下来了。 嗯哼， 哎，就有这么一段啊，带到派出所里了。那接下来呢，我就跟道道啊演绎一下，好不好？ 好的。 嗯。你得多恨我呀。 我得多恨你，我得假装恨死你了。 因为是我让你丢了工作。 哦、是的，哎呦，对于这样的仇人、那我必须得好好的发发狠啊。怎么样，待着舒不舒服啊？ 怎么着？哎，终于说到那姑娘告我，可以把我关在这儿是吧？ 哎，你这话可是本末倒置，车是你扎的，人是你害的，关你我能劝得了吗？ 行行，哎，今儿碰上你我认栽。 哼，不对呀、啊，你不是特能狡辩吗？这不是你一向的风格，而且特别是进到这种地方，哎，你不是特能说吗？ 你说咱俩这八字结的什么缘啊？从欧洲都回北京了，还是绕不过这派出所。我告诉你啊，如果不这地儿特正义凛然，我都以为这里头有你的事儿呢。你是一秃啊啊，把我关进来。你有什么好处啊？ 哎，咱俩连孽缘都扯不上，哪儿来的托啊？这叫法网恢恢，就不漏你。 这时候我该认怂了啊！ 啊， 行，甭跟这嘚瑟了，好不好？你该干嘛干嘛去，咱们后会有期，好吗？ 茄子， 你干什么你？你给我删了！ 删什么删？你等着火吧，我要把你的视频，你的无耻形象都发到网上去，提醒广大的女性朋友提防你这种变态。 你信不信我现在开门出去？大姐，咱俩多大仇啊，你这么干。 多大仇啊？你知道我为什么能去欧洲吗？拿我爸换的。你知道我去了欧洲本来不想回来，为什么我现在回来了还卡在这缝里不上不下的？我就是因为遇见了你。哎呀，真要是你让我这辈子都见不着你，我也就认了啊。现在你还在我眼皮子底下作奸犯科，作死你都不挑个好日子。啊，我现在看到你在这里面待着特别的解气，豁然开朗。哈，这叫什么呀？大仇得报。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丹、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乱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四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四点有戏，快乐出击，不打太极啊。 对对对。 这位朋友说了，今天美女主播声音好温柔啊，是谁呀？ 谢谢。 道道啊。 对，我是道道。 哎，这位朋友说了，你们又一本正经胡说八道。 这就是我们节目的风采。 今儿要跟大家来说说恋爱先生啊。 对。 这个恋爱先生的槽点还是很多的，是吧？ 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就是大家如果要是有这个粉丝啊什么的，我只是客观的来说一说哈，大家不要骂我。 没关系，那个以后米夏替你顶着。 好的，哎，第一个骂我的就是米夏是吗？ 那个这个戏啊，有很多的槽点，首先一个槽点，也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互动的一个话题，就有一个主角是那个叫宋宁宇 啊，宋宁宇 是吧？ 那个、 就是、 靳东的程浩的哥们儿是不是？是那个吗？ 啊，不是， 不是、 啊，就是追江疏影那个 啊， 在飞机上跟他偶遇 哦， 然后呢，他给他车开， 对，就是、 请他吃饭， 你会觉得这个情感产生的特别的莫名其妙，对不对？ 对，所以今天要跟他互动一个话题：初次见面有哪些行为是你特忍受不了的？ 哦， 就是从女孩的角度来说，他们俩第一次见面，不是在飞机上吗？然后后面就是还行李嘛，然后还有就是吃饭嘛， 对， 就吃饭那个情节， 那个情节好像被我跳过了。 哎呦妈！ 对， 你我觉得你这是看片看多了，有这种自我保护意识了。我看完那段，我都吃不下饭了， 是不是？是不是？ 就比如说啊，道道啊，那个我请你吃饭啊，我们俩第一次见面是吧？然后呢，你吃汉堡包，汉堡包里面不是有那个什么， 有那个肉 酱吗？ 酱啊，对啊， 有什么蛋黄酱啊， 是 吧？然后嘴巴。嘴角边沾一点点，这个时候我深情地伸出了我的右手，然后你就看我的右手离你的脸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然后我再伸出了一根指头，把你嘴角边的一点点蛋黄酱这么一挑， 哎呦，然后送进了自己的嘴里，对不对？一猜就是这样的桥段， 丝般润滑。 好，我跟你说，就是虽然说我这个恋爱先生啊，我也是一直在追，但是呢，就是这样的套路。其实我想吐槽一下这样的编剧啊。我之前呢也是看过很多的网络文学作品。其实在网络上这种类型的那简直是一搜一大把。对，而且桥段都差不多。所以他当伸出手指的那一刻，我就知道他最后尝到嘴里是什么味儿了。对，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套路，如果不改的话。 所以就是这样的戏，情节安排让我们观众都觉得很肉麻，是吧？ 对、 第二次见面就这样，大家忍受得了吗？ 我忍受不了，反正我作为一个女生，我个人来讲，如果要是还不熟的朋友这样对我，我可能会直接说你干嘛？对，就是他的手还没有触及到我的时候，我就已经躲开了。 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人心理上面有一点点变那啥？ 我这个我倒想不到这儿，但是我会本能的对这个人产生一种反感。 如果说还是刚才那个情节哈，然后伸出手到你的嘴角边，然后呢轻轻的这么一拽，然后呢放在自己的嘴里，然后说了一句，别浪费了， 那就更受不了了，拜拜，立马起身， 是吧？我觉得就是大家看这个，肯定会有这样的感觉。当然这个戏呢，也有很多其他的槽点啊， 是， 比如说你说初次见面，再过几天，二次三次见面，你就会开人家的车吗？ 不会啊，而且谁二次三次见面就敢把自己的车给别人开？ 对、 对呀、如果是如果是收音机前的您，您会吗？ 还是 BMW 的？ 哎呦我的天哪！我觉得 BMW， 别说别人，就算有人愿意给我开，我都不敢开，好吗？ 所以一开始 的时候，对啊，万一给人撞了怎么办？ 他就觉得这个太假了。 对， 是不是啊？ 要追也不是这么个追法啊。 不，我觉得还有一种可能，也许人家是存在的，只不过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 可能也是啊，我们接触不到那个层面的人哈。 其实也并不是，BMW 现在大家开的也很多，对，包括我们自己开的也都是。 我们接触不到三天就把车送给别人开的。 对，但是我绝对是不能说三天就是说，哎，跟一个就算你有好感，你把车借给人家，我觉得。还是不太现实。 好，来，大家也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讨论啊。初次见面，对方有哪些行为是你忍受不了的？ 对，大家赶紧发过来，我们看一看。 另外呢，这戏里面还有好多广告，现在这个广告到电视剧里我们已经见怪不怪了，对吧？ 对。 但我觉得这戏有创新啊。 嗯。 真有创新。 怎么的呢？ 一开始还以为站在我们消费者的角度，就是怼人家的，就是黑人家的，一开始不是就是那个江疏影在国外那个酒店集团是某某著名酒店集团嘛，离我们单位还不远，是吧？ 是的。 然后那个主管使了个小心眼儿，把他给怼走了，挤着走了。 是的。 哎，我想，哎，这个难道不是黑人家酒店吗？对不对？但是到昨晚。然后李乃文饰演那角色说 来了个大反转是吗？ 你好，我有这个什么酒店的 VVIP 卡，你想用吗？你知道什么叫 VVIP 卡吗？ 不知道啊，我只知道 VIP， 咋的又升级了？ 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个层级接触不到的是吧？就是你看，包括还有航空公司， 航 空公司你经常做旅游节目哈， 对， 有没有可能就是比如说这个飞机是从比利时飞北京，然后呢再到香港，对吧？ 有可能 北京转机， 对，有可能。 然后你的行李就从北京到香港了。 对，是有可能的，就直接挂到那个香港了， 对吧？可是你是在北京啊。 哦，然后他就给你运错了呗。 嗯哼， 这个是我们经常遇到的，我也遇到过。 然后你应该吐槽这个。 对啊，我应该吐槽这个航空公司，但 是。 是 啊、但是，哎。这戏安排的角色是首先表示歉意，就是我们正视这个事情存在，我们不遮拦，但是呢我们还有很好的服务可以免费快递到您的家里，您连行李都不用亲自从机场拉回家了。你说这是不是高级的正面的 夸是吗？ 对啊， 对，我觉得这个真是，因为像这个丢行李或者说运错行李这一个事儿是经常会见到的。但是呢有怎么样的售后和紧急的这种弥补的措施才是每个航空公司应该做的。所以呢他从另一个方面就是反而夸了一下某航空公司。 哎，对。我发现最近一个桥段是方便面。就是江疏影他妈说跟他视频说哎呀你怎么吃这个垃圾食品啊，不好啊。其实他妈也在那头吃呢。我估计再过一两集就有这方便面正面的内容出来了。所以啊。所以哎呀我们这个观众啊都被练出来的啊，都被带出来的。 真是啊，不能这样。这广告植入呢也是植入出了新高度啊。 新高度啊，有创新啊。当然这个戏还有一创新。就是靳东你一直关注是吧？ 我一直关注他，从伪装者到我的前半生， 对， 然后呢再到现在的恋爱先生， 都关注。但你 关注 的都是他演的戏 啊。是啊， 对，你没关注他唱的歌吧？ 我还真没关注过。 这戏里还真有一段，我们一起来听听。 好的。 和小野丽莎演唱的歌曲叫欢喜。 一些也有珊瑚的气息，别舍得变回忆，火花素简的墨汁 Darling You are my destiny， 怎会因为快乐而哭泣，也会太过幸福去叹息，动了心伤了情，患得患失的沉溺。Always belong to me， 其实这个剧里面一共有七首歌曲。 七首歌这么多呢？ 对，现在还没有完全出现。靳东他的主要专业，就是他上大学的专业，你知道是什么吗？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音乐剧本科班。 哇， 所以他唱音乐剧才是正道。 对，其实靳东的气质一直是很多人喜欢的，就非常的正派，而且用时下流行的话来说是叫禁欲系男神。对，他总给人一种非常的怎么说呢，有内涵，然后有文采，身姿又挺拔，又非常的正直，这种呢就是打引号叫做禁欲系。然后很多人呢就会对这样的帅气的大叔，有内涵的，能够给人当人生导师的男人趋之若鹜。米夏就是其中之一。 大叔是吧？ 对啊， 他是76年的。 长得帅的才叫大叔，不要以为说大叔就是指很老的那些男子，其实不是的。就是说长得帅气，有气质，有内涵，为人又好，这样才可以被称为大叔哦。 好，那我们来听听大叔和小野丽莎的演绎。 好好好，大叔直接给人改名了是吗？ 我本来想说大妈，我觉得小野丽莎气质绝对算不上。 那肯定不行啊。 来， 怎会因为快乐而哭泣，会太过幸福却叹息，动了心，伤了心，患得患失的真理。 Darling, you always belong to me。 其实在这戏里还有大叔的独唱，还有首歌叫温暖啊，以后可以放给大家听。另外还有江疏影和张韶涵的歌曲，反正这戏挺多歌的。这个恋爱先生不大家有没有看啊，也可以跟我们来说说您的看法啊。我们是吐槽加评论加演绎，希望能够给各位听众朋友送来全新的感觉。 对， 这戏有42集啊，其实很多朋友看第一集就看出来他俩绝对在一起得好一好，对不对？ 这是肯定的，不论结局如何，但是走向是肯定的啦。就像我因为平时也看一些网络小说嘛，一般如果是有句话叫不叫冤家不聚头，一般如果是冤家路窄，尤其在第一集或者说一部作品的刚开始，就是冤家有矛盾，这样误会产生，又是以偏喜剧的效果的话，那么将来这个走向一定是他俩走在一起。 反正大家看多了也都是成专家了，不知道他后面还能不能有什么反转。你像那个风筝那个戏，就是很多人都没有想到，韩冰竟然是国民党特务。 韩冰那个演的太真了。其实风筝那个也是我一开始看第一集的时候，我说哎呀不想看，结果后来呢跟着我妈看，后来看着看着，哎，我觉得快点迫切的想知道到底谁是风筝，谁是影子。 对 对， 你看风筝那个戏吧，它就是老少皆宜啊。 对， 但这个戏呢，先不说老少的问题啊，就是这个男观众和女观众可能评价都不太一样，就《恋爱先生》这个戏。 对，而且我觉得《恋爱先生》这个戏评价最不一样的可能是年龄差。对，就比如说95后甚至00后，或者说很年轻的16、17岁的花季少男少女，和这种像稍微成熟一点的，他可能看这部剧感觉就完全不一样。 靳东在这戏里出演的角色是30多岁啊，就是一位。他拍这戏的时候大概是40来岁，40出头啊，演一30多岁还没结婚的这个高富帅，是吧？演这么一角色。 他高富帅他倒是全占了啊， 对， 但是就是可能更成熟一些。 就是大家觉得他这个年龄演这个角色有没有反差？ 对，大家也可以就是说一下哈。其实我觉得我个人的感觉，因为一直关注靳东的作品，从《伪装者》到《我的前半生》，再到这部剧当中的程浩，我个人觉得他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出入和变化。 哎，你说的有人说在理啊，就是他的那个范儿好像始终如一哈。 是的，就是禁欲系男神。 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其实在下半段呢，我们还有几个知识点要跟大家来分享，稍后见。 今年春节咱们全家出国玩，语言不通， 路线不熟， 吃不习惯。 别担心，我在黄包车旅行预定了华人司机兼导游，语言攻略不用愁。 境外中文包车游选黄包车旅行，有黄包车旅行换个地方团圆。皇上的皇，要省事儿，要省钱，家装就要全包圆，性价比特别赞，装修再不留遗憾。400-606-8866。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 蛋蛋戴着墨镜去超市，蛋蛋妈说 你能看清你买的啥吗？ 我现在红了。 自打参加了北京电台2018年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脱口秀达人征集活动，好几万粉丝给我点赞。 下载火山小视频 APP， 点击北京电台脱口秀达人活动专区，秀出你的脱口秀，还有机会领取新春红包。今年春节就听你的。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帮耳边，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今年开门红，人保送你见面礼，三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好，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在北五环广顺桥到来广营桥由东向西方向，东二环东日门桥到朝阳门桥由北向南方向，东三环三元桥到双井桥由北向南方向是车多压力比较大的，行驶的速度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把握。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云德水的工资要装满装。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 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4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道道。 今儿跟大家说的是恋爱先生。刚才道道说靳东在很多戏里面的这个范儿都差不多哈， 差不太多，我个人觉得差不太多。 但是我觉得客观的来说哈，这个戏他还是有一点突破，就是他有一点那个雅痞。 可是我觉得我个人认为靳东他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和风格。那如果要是说这个演绎的角色真的和你本身的风格差得特别远的话，而且我觉得是受剧本的限制。所以给人的感觉是很表面化的。 就是还没有像周准那么坏哈。 对，周准说哎。锅从天降，跟我有什么关系 啊？你的意思还是浮起来了，是不是？ 对，就是如果他要是说，这个也不能说人家演的不到位啊。其实这几个演员演技都是在线的，但我总是觉得是这样的一个题材，就让人觉得，即便你用了全部的演技，他也只是你的演技有这么深，但是他的剧本只需要你的十分之一。你觉得你怎么办？ 哎，那个江疏影和孙红雷演过一个叫。什么来着？好先生是吧？ 好先生那不是跟胡歌吗？有胡歌啊、 不是，就是孙红雷演那个厨师 哦。 他们也是在国外，在哪个国家？ 对。 然后他还有一孩子 啊、是这样，就是好先生和这个恋爱先生不是先生四部曲还三部曲的一套吗？ 就是孙红雷演那个坏。演的还是到骨子里的哈， 是的，也可能他本身、不是说人家本身就坏，他就是跟他的气质可能更加的相符 啊。 所以他和这个角色的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是吧？这个是道道对于看这个戏之后啊， 对我的个人的主 演提出的感觉啊。那我们接着来说这一戏，这位朋友他说，我特受不了男生第一次跟我见面就说要追我、爱我什么的，太肤浅。不过后来习惯了，习惯就好。 是的，因为每个人都这么肤浅。 哎呀，不是，他的潜台词是什么，知道吗？就是很多人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都要说啊，我要追你，我爱你。 哦，那说明这位朋友很有魅力哦。 他不是吐槽别人，他是变着法儿夸自己。 啊、哦，原来是这样哈！你看，我就 get 不到这个点。嗯， 我来看这位，他说初次见面，在我面前狂秀恩爱，狂虐单身狗的，我受不了。 那你为什么要跟人家一起来 对、啊、 约会呢？ 人家 泡吗？ 对，不是。你跟人家初次见面、人家在你面前秀恩爱，那这个意思就是你可能来错地方了。 不，但我觉得啊，如果要是真的比如说 啊，他说的是跟两个人初次见面， 对对对，跟两个人初次见面，他们是一对情侣、那如果作为情侣这一方你知道对方是单身的话，那这样做确实不太好。 是， 我们要关爱单身狗的健康好吗？狗年马上就要到了。 对、 嗯、 我觉得这个戏吧也算是一部不能说啊女孩防狼手册，但也应该成为女孩感情指南。就比如说江疏影饰演的这角色的行为，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应该避免 啊。对， 对吧？你见到一个长得还挺帅的还挺有钱的主、就跟人家吃饭，然后呢过几天还给人下厨，然后还开人家的车，是吧？这个戏后面的发展，我总觉得这个宋宁宇是吧、这个角色没安好心， 是吧？ 肯定还有一个女的出现 啊、这个具体会怎么走向呢？我倒是不太知道啊。但是我总觉得从目前我看的这些剧集来看，然后反映出来女孩也好男生也好、就有很多事情在恋爱当中是应该规避和避免的。就比如说在你没有给对方明确的信号是我喜欢你还是不喜欢你的时候，就接受对方对你的好并且当成一种理所当然，我觉得这种不是特别好。 关键可能是看对方在对他好的基础上还有钱、长得还可以。 当然了， 你觉得 钱财也是很重要的吗？ 作为女孩来说、如果说表面上我对你还挺好又绅士哈、然后呢各方面都想得很周到，此外我再附加上刚才我所说的几个标签，是不是你们的这种心理防线很快就会崩溃？ 不是很快，是马上。 是吧？ 这个回答满意吗？ 我能够发出的预警已经啊说到这儿了。 好的好的。 哎呀，来接着说这戏啊。 好。 其实这戏里还是有一些知识点的。相亲如果你们没有什么话说的话、这戏里还是告诉你们一些方法的。 套路呗。 亚瑟阿伦设计了36个恋爱问题，这是在真实当中存在的啊。这个专家啊，外国专家叫亚瑟阿伦，设计了36个问题。我们的编辑小松也特意把这36个问题清单打出来了。说什么呢？就是你们在一起啊，彼此不熟，但是如果能坐在一起的话，并且能够互相聊一聊这36个问题的话，那么你们俩可能走近或者说走到一起的几率就很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问题是让你们建立亲密关系，持续的由浅及深的分享内心的私密的想法。 36个问题，这未免也太多了吧。你像我这种急性子，你别说36个问题，三个问题我都觉得可能有一点烦。 就是、有的人呢他聊36个，聊360个问题 都不嫌烦， 聊365个祝福都不嫌烦，对吧？但是有人可能还没开口，对不起，我先走了。 这绝对是以貌取人啊， 是吧？ 来，那么我们不妨看一看这些问题。 最近不是很火那个什么网络回答问题直播那个、直播回答问题？ 哦，是吗？是你不是说小程序吧？是直播是不是？ 这很火吗？很烧钱吗？不是 啊？是吗？ 我们来一次好不好？ 好的。 道道。请你用你的第一反应啊回答下面这些问题。好不好？ 好的。 好，预备。你的银行卡密码是多少？ 不会告诉你的。好。 那你会告诉谁呢？ 当然是我的亲人啊，我的家人。 好啊。这第一个是暖场问题啊。 对，暖场问题。 好，再来看啊， 嗯， 它其实里面还是有很多很严肃的问题的。 对，就是比如说，其实有好多问题让我觉得真的没法回答。 嗯， 就第一个吧，如果可以请到全世界任何人，你会邀请谁一起吃晚餐？ 关键是谁买单。 啊、好吧，这个问题很现实。 谁来无所谓。 对，关键是这一下我的答案太多了。 嗯， 彦祖啊，什么程武啊， 力宏 啊之类的， 小明啊。 对，你说我邀请谁？ 嗯，还是去食堂吧。 好吧，食堂，食堂也赢了。 有一问题他们在戏里问了。 嗯， 说对你来说，完美的一天包含哪些元素？ 哎呦我的天！ 然后那个宋宁宇就说了， 哦、嗯。 我觉得完美的一天就是和心爱的人在一起， 嗯， 是吧？或者说、 嗯嗯， 我觉得今天就很完美啊。 对，哎，如果要是说这个用套路话术的话，撩妹，那这些问题都应该换一个回答的方法。不如这样，香露，你要不要来试试？嗯、我问你，你就是你看你怎么回答？ 你说是现实还是说演戏呀、 啊？现实啊， 现实。你问我最完美的一天， 如果你去追求一个女孩子的话、 嗯、对方 对面就是你心仪的人、 嗯、 然后他问你说，嗯，对你来说完美的一天必须包含哪些元素呢？ 我心仪他吗？ 心仪啊。 我心仪是吧、 嗯、先说心仪的。 心仪多久了？暗恋还是明恋、 这个、就是暗恋吧，算是、 啊、还没在一起、 嗯、 还没公开呢、 嗯、 是吧？ 对， 对。 对我来说最完美的一天就是他问我这句话的时候。 哦，哎，一下对方就明白了哈，啊，他是暗恋你，然后你要是也暗恋他的话就可以进行下去了，就问下一个问题。那如果要是对方不是你的菜怎么办？ 那啥，最完美的一天就是我炒老板鱿鱼。 好吧， 我受够他了，我跟你说。 然后一顿吐槽 啊。对 对， 就是你碰到你心爱的人、嗯、如果你要表白这句话可以用上、 嗯、对，可以用上。 但如果时机不够， 嗯， 对吧， 嗯， 你要顾左右而言他， 嗯， 然后呢最后绕一绕得绕到这个问题上。 你知道我有一个朋友他就做得特好。 他怎么说？ 对，他一个姐们儿介绍了一个女孩给他、 嗯、 他对那个女孩其实并没有什么好感、嗯、然后呢他就去了，全程表现冷漠脸，并且呢言不对题，说的是自己很那个什么的样子，让那个女孩觉得他高高在上。最后他作为全场唯一的男士，他并没有买单。然后呢女孩就觉得哇你好没有风度啊。结果呢后来这个朋友就是去问他说，你到底什么意思？你怎么能这么没有绅士风度？你居然说连最后买单都没有。他的回答是，我就要这么做，这样他才能觉得我不是一个特别靠谱的男人，从而对我就没有什么想法了，反正我又不喜欢他。 哎呀，你这朋友心机男啊， 高端 啊、哦、这有点像他们开场那个戏、 嗯、 感觉就是教那个、 嗯 李乃文、 嗯、 啊，怎么追女孩那段 扎胎那个是吧？ 不是扎胎，就是他们在那个宴会上面、 哦、 啊，品两个女孩的品味， 是是是 那段， 嗯， 这欲擒故纵哈、啊，欲纵故擒的哈、啊， 嗯， 好，那下面我们来听一段这个电视剧当中，靳东扮演的这角色程浩是怎么解释他的恋爱三个阶段。 当你对一个人产生意乱神迷的感觉时，爱情的萌芽就发生了。而第一种激素最需要的就是时机，一个特别适合的场合或者一场浪漫的邂逅都是最有效的。所以这么想，你没在电梯里就着韭菜味儿去搭讪也是聪明的做法。第二个阶段的决定因素叫多巴胺，也就是我们最熟知的快乐因子。听一首你喜欢的歌，多巴胺可以分泌到30%，吃一顿美食可以分泌到60%。当遇到一个你喜欢的人，多巴胺就会分泌到100%。 100%。 如果和喜欢的人再发生了肢体接触，多巴胺的分泌就可以达到200%。所以说呢，爱情带来的快感是没有替代的。我的工作说白了就是制造机会和条件，刺激你喜欢的姑娘对你产生前两种激素，只要她见到你就会释放出苯基乙胺和多巴胺，那么去甲肾上腺素就是水到渠成的事儿了。 嗯，是，所以后来叫人家扎车胎去了。 这叫肢体接触，制造机会是吗？ 是不是大尾巴狼啊？是吧？最后使的招是教人扎车胎，是吧？然后见义勇为。 嗯。 不过啊，昨晚上我觉得看到一段，确实不能吐槽，走心了。 嗯。 啊，走心了，就是，当然我先看到的时候呢，我是乐了。 嗯。 再往后看，我就有点，觉得感动。 对， 就是、 先是乐，后是扎心，是吧？这才是扎的最高境界。 是是是啊，先让你哭是吧？ 对啊。 先笑，再让你哭。 对。 就是那个，程浩。他不关在局子里了吗、 嗯、 然后呢要放他出来的时候他爸来接他了通知家属了、 倪大红老师演的 最后对倪大红老师演的这个角色由他父亲啊 嗯， 就是那个蔫头 对 蔫脑的 蔫头大脑的那种 出来了 嗯， 我是他爸就那感觉你眼前一亮 我能想象那个画面就是倪大红老师是在那个 北平无战事 对情满四合院里 是吧 演那个谁傻柱他爸、 哎、 那个角色也是那样的 都神了是吧 嗯 我看呀这不是特工吗这不是我党地下工作者吗怎么到派出所里来了 对 哎你看这位叫余念的听友他说了、 嗯、 他说好看呢、啊、尤其昨晚靳东和倪大红老师的那场大戏没有歇斯底里平平淡淡一顿饭的过程把俩别扭的中国父亲关爱孩子孩子关心老爸的日常呈现给观众 嗯 让人走心了啊，这吃饭和吃饭就是不一样，看了剧的人一定深有体会。 嗯，对， 嗯， 这个东西就是每个人看剧哈、啊，包括是不同的情节、不同的演绎，都会给人不同的感觉。 哎，说实话，你愿意以后您、老师出现的几率更多啊，还是那个追江疏影的那角色出现的几率最多一点？ 什么？哪个和江追江疏影的角色？ 就是咱们没往后看， 哦、 你希望大红老师。出现的频率高一点、还是别人出现的频率高一点 谁能推进这个剧的高潮谁就出现的多一点 这位 这是我希望的 哎呀这位我觉得他绝对是靳东的粉丝 对 因为他把名儿都改了 尽心尽力尽职尽责说得非常好 对那个靳是靳 东 的 靳、 啊他说一直追着呢、东哥作为我的第一个 idol 也是最后一个 idol 嗯 真的改变我太多了 嗯 最爱昨晚那场戏父子情真好像在那一刻得到升华啊你看、大家都不约而同的 对 其实我们没有问这个 嗯 这个包袱其实我们今天没在一开始的时候抖但是大家是吧 不约而同 异口同声的都说了这段戏 所以就是说走心的这个戏它一定是能够引起各方共鸣的、 不过实话实说啊、就江疏影饰演的这个角色就、不太招人待见 好多就这种戏的那个套路你知道之前看另外一个戏啊、就不说明了也是类似的这差不多然后女主呢在第一集的时候也是跟男主作对、那一般呢大家可能都会喜欢男主更多一些我就看那个弹幕的吐槽啊哎呀女主好那什么呀哎呀好做作好矫情又不讨喜但是过了几集之后大家就会有一个反转啊女主还是很好的因为出现了女二 是吧 对 如果第一集就让这个女主讨厌的那个人没了那大家可能觉得哎这一戏还不太一样啊那事实是不可能没的 啊 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嘛是不是、 好了那今天我们的四点游戏啊也接近尾声了啊、不知道这个剧情会往哪些方向发展不过呢该吐的槽还是有挺多的啊不知道大夫看这个戏怎么样因为靳东上一次演的不是那个急诊科 啊对还有急诊科 医生嘛 医生 是吧 嗯 叫什么来着 那个叫名字我有点忘了跟白百合演的那个 啊对对对、就是他外科风云嘛 哦 外科风云 对对对对 这次呢他也有演绎牙医 是的我觉得他的角色都能串起来 但是呢在第一集的时候牙医去救一个人因为那个人喝醉了然后还呕吐了怕他窒息嘛但是从那个镜头远远的来看好像是在做心肺复苏在做急救是吧 对 对但是 我以为那个女生溺水了 啊、 因为在泳池边上嘛 是 嗯 但是专业的救法不是那么救大 是吗 嗯专业的救法叫做海姆立克急救法、 那是怎么救的呢 就是海姆立克急救 啊海姆立克急救 但是看起来呢像是心肺复苏啊 是的 其实现在观众呢都有很多专业的人士所以也希望电视剧呢在细节上啊要处理得更到位一些 对就是大家多多提意见好的坏的好的咱们当然要发扬啦然后呢不足的地方指出来也会以便我们以后的这些作品影视作品更加的严谨 是的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这里是文艺广播